走在这座废弃的城市与泥土之间，任小苏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人的视线。他距离庆氏财团作战部队的地方足有500米，只要他小心一点，利用好视觉的死角和建筑掩体，就一定不会被发现。可是走着走着，任小素却有点走不动道了。他看到自己的左手边赫然有一家保存完好的烟酒店，大部分的建筑早就在地壳运动导致的地震中碾碎成粉，但这座城市依旧有 30% 的建筑保留了下来。烟酒店呀，任小素眼睛亮亮的。要知道烟酒这玩意儿在集镇上可是稀缺物资，不然张景林身为学堂先生也不会天天没烟抽。这个烟酒店里的货物恐怕比王富贵老李店里的东西加起来都要多吧，这要是带回去，自己分分钟就能成为集镇上的首富啊。任小素偷偷看了庆氏财团那边一眼，当他确认没人注意到这边的时候，便兴致冲冲地走进了店里。他伸手去拿柜台里的烟，烟盒的外部都有透明的塑料包裹着，任小素心想，这有塑料保护着，是不是能保存得完好一些？可他刚触碰到烟盒的一瞬间，那些塑料里的烟盒也破碎成了纸粉。任小素有点心痛，这些东西到底放在这里多久了？事实上，任小素不知道的是，烟也是有保质期的。虽然烟厂从来不说自己的烟能够保质多久，但实际上，烟丝存放3年以上就变味儿了，毕竟那些塑料包装的密封性也很一般。任小素看着那一包包碎裂的烟盒，便有些心痛。按照王富贵店里一根20元的烟钱来算，这店里的烟得价值多少钱？更何况这条街上，任小素粗略估算了一下，最起码有5-6家烟酒店。这一刻，任小素换算了一下物价，心想灾变之前的人类可真有钱呐。仓促之间，任小素都没意识到，其实灾变前的烟草并不是什么紧俏物资。任小素转头看向店铺后排墙壁上摆放的酒，那些酒的外包装盒子因为没有塑料保护，所以早就不复存在了，全是光秃秃的酒瓶。有些酒瓶似乎是因为地震的缘故散落在地上摔得粉碎，有的还摆在柜子上，可任小素随手打开一看，便发现里面的酒早就没了。也不知道现在距离灾变到底过去了多久，酒瓶子里的酒竟然尽数挥发了。 以前的酒厂也不知道把密封性做得好一些吗？ 他不信邪的又挨个晃了晃还保存完好的酒瓶，结果都毫无例外，里面的酒早就没了。事实上，这种酒要保存都需要用专门的保存技术重新加工，比如蜂蜡之类的，不然50年陈酿拿出来只剩半瓶那是常有的事情。如今集镇上最贵的其实就是烟、酒、药物，尤其是酒这种东西压根儿就是违禁品，但集镇上的人就比较尿性，越违禁的东西就反而越值钱。原本任小素看到这些店铺的时候，以为自己找到了巨大的宝藏，可现在他忽然意识到，之前自己的幻想全是在扯淡呢。时间与灾变就像是一柄巨大的刀，将新旧两个文明一刀斩断。任小素心说，烟酒都这样了，那药物就更不用说了。刚才他还看到一个药店，准备去探索一下呢，结果现在看来也不用探索了。任小素走在街上，认真地思考起来，有什么东西是没有保质期的，或者说保质期能够高达数百年？他忽然看到身旁有一家店铺的名字叫寄生保健，不过任小素没有进去，毕竟在他看来这应该是个卖保健品的店铺吧，可什么保健品也存不了这么久啊。他再次确认庆氏财团的注意力没有转移到自己这边，于是重新放下心来。此时任小素依然能够听到外围的枪声，这让他非常疑惑，那个实验体竟然如此厉害吗？不过这时候他忽然想到一件事情，能达到数百年都不腐坏的不正是金属吗？任小素豁然转头，他听王富贵说壁垒里是有金店的，那么这座城市规模如此宏大也一定有。之前还心情稍微有点沮丧的任小素重新焕发出了斗志，黄金在这年头仍旧是硬通货， 任小素曾好奇地问张景林，为何有庆氏银行发行货币之后还需要黄金来作为硬通货呢？张景林笑了笑回答他， 哼，因为不止庆氏银行一家在发行货币，也许你的货币在庆氏财团的地盘上还能用，但到了其他壁垒就不能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方便计量方便估价的东西出现，来替代纸质货币的用途。 其实货币也是财团们控制各家避难壁垒的方法，他们让人们习惯了纸货币的方便快捷，但发行多少货币却是他们自己说了算的，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命脉，一个财团的根本之一。不过张景林解释道， 现在因为货币流通问题，几家财团组成了货币管理委员会，大家发行货币都有严格的规定，所以不至于天下大乱。但现在大家和和气气的，谁能保证以后还是这样呢？ 这时候任小素再回想起张景林的话，便越发觉得张景林不简单。这位学堂先生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在113号壁垒外面的集镇一待就是许多年。任小素打定了主意，这次自己回去一定要好好观察一下张景林。他向着距离庆氏财团更远的地方探索过去，试图寻找金店这样的存在，万一有留下来的金店呢，那自己岂不是发达了？集镇学堂的后院里，张景林刚讲完一天的课程回到院子里，他看到已经走出屋子正在晒太阳的颜六元笑道， 好的差不多了吧？ 颜六元点点头笑道， 嗯，谢谢先生和小玉姐这段时间的照顾。 此时颜六元的心情格外好，但他不是因为自己的病情，而是他知道既然自己的病情没有恶化，那就说明任小素能够用到幸运的地方不多，也就是说任小素并没有遇到真正的危险。小玉姐这时挎着篮子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看到颜六元后便惊喜道， 六元你痊愈了吗？哎，快进屋，不要被冷风吹到了。 颜六元笑眯眯的，可爱极了。 小玉姐我没事的，你放心好了。哎，咱们今天晚上吃什么呀？ 小玉姐笑道， 我给你们炒个鸡蛋和小青菜，我刚去集镇上割了一点肥肉，可以熬油给你们炒菜，让你们尝尝荤腥。 好的， 颜六元回答。不过他这时一边往外走一边说道， 我出去一趟，天黑之前一定回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小玉姐刚想拦住他，结果回头的时候颜六元就已经没影了。他忧心地站在学堂门口等着，张景林心说， 刚才你不还准备做饭呢吗？这一等等到啥时候？ 但他也不好意思开口说。在张景林看来，任小素和颜六元这一大一小两兄弟都不是随便能吃亏的主，他们出门之后该担心的应该是别人呢。就在刚才，张景林分明看到颜六元把厨房的菜刀给藏进了怀里，你说谁家孩子出门会带菜刀啊？这能是正经人家的孩子吗？不过颜六元果然天黑之前就回来了，张景林和小玉姐两个人都不知道颜六元去了哪里，问他他也不说，只是笑笑就把话题扯到别的地方去了。学堂后院有三间屋子，不过一间是厨房，一间张景林住，另一间才是颜六元和小玉姐的屋子。到了晚上，小玉姐就会给颜六元收拾床铺，而她则打地铺睡在地上。此时已经快要入冬了，地面很凉，但小玉姐从没说什么。熄了煤油灯之后，小玉姐忽然问颜六元， 哎，你说你哥哥现在平安吗？ 颜六元带着笑意道， 肯定平安，放心吧。 小玉姐愣了一下，她不知道颜六元为何如此笃定。 六元，你最近可不要一个人跑出去了， 万一你出了事情，我怎么跟你哥交代啊？ 放心吧，不会了。 严六元回答道，他最近越来越信任小玉姐，因为李小玉在本可以丢下他不管的日子里仍旧对他不离不弃。前几天他发着高烧，小玉姐大可以拿着钱一走了之，但小玉姐并没有这么做。睡梦中总是有清爽的毛巾在帮自己擦脸和腋窝，以此来降温。严六元甚至还能听到温柔的歌声，那歌声就像是小时候自己在妈妈的怀抱里似的，犹如温暖的海洋。严六元没有感受过这些，即便任小素也给过他很多温暖，但那个少年给他的总是需要他追逐的背影，而不是怀抱。小玉姐听严六元答应下来便放心了，她想了想忽然说道， 既然你病好了，那明天就得上课了，把最近落下的功课补回来。 小玉姐，你不用这样吧，五哥又不在家。 那也不行，万一小素回来发现你功课落下了，这肯定是我的责任，他走之前给我交代过的。 哪有给你交代这个呀，我根本就没听过他提过这个。 小玉姐在地铺上笑了笑， 反正我不管，你要听话。 严六元生无可恋地望着天花板，不过嘴角却有一丝笑意。结果就在此时，他竟听到有人跳进院子里来的声音，还不止一个人。小玉姐也听到了这个声响，然而寻常温柔怯弱的小玉姐这时候却从枕头下面抽出了骨刀。她咬着牙说道， 你带着别动。 昏暗的屋子里，严六元甚至能看到小玉姐在微微颤抖。他们都知道这么晚的天色有人从院墙翻进来必然是不怀好意的，但这时任小素不在，小玉姐就觉得自己应当承担起保护严六元的责任。下一刻，有三名壮汉踹开他们屋子的大门，两个人试图按住地上的小玉姐，而另一个人直接持着骨刀朝床上的严六元捅来。小玉姐虽然拿着骨刀，但问题是她一个女人的力气与成年男性相比实在差太远了。一个扑向她的壮汉闷哼了一声，像是被骨刀刺中了，但另一个人却一脚踢飞了她手中的骨刀。严六元借着月色看去，只是一瞬间他便认出这三个人都是集镇上游手好闲的闲汉，没想到他们竟然把主意打到了学堂里。兴许是他们觉得任小素前段时间开诊所赚了钱，而这个时候任小素又不在集镇里面，于是就起了歹意。小玉姐这段时间花钱的时候很谨慎，她每次买菜的时候都要讲价半天，甚至还会采摘野菜装出一副没钱的样子。可是严六元生病需要补充营养，她终究还是买了一些肉，引起了别人的注意。这便是家里没了男人的可怕。严六元虽然是男性，但他年纪太小了，根本没什么震慑力。如今严六元和小玉姐可能身怀巨款，学堂似乎也难以成为歹徒们停手的障碍。与此同时，严六元听到隔壁屋门也被踹开了，仿佛还有人要对张景林行凶。这些人太猖狂了，竟是连学堂的先生都敢动。他们要杀人灭口，这样就没人知道是谁在行凶了。结果就在此时，夜色里砰的一声枪响，那名冲向严六元的闲汉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黑洞洞的枪口，然后再低头看着自己血流如注的腹部。他想不明白的是，严六元手里怎么会有枪？如果他们知道严六元手里有枪，就一定不会铤而走险。事实上，集镇里是禁枪的，有人曾经自制土枪，却被壁垒没收了。屋里的所有人都惊诧地朝严六元看来，就连小玉姐也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变故。转瞬间连续的六声枪响，严六元杀死一人之后竟然毫不害怕，而是开枪把扑在小玉姐身上的两名闲汉也给打死了。严六元每开一枪的时候，心中都像是有一股黑暗将他慢慢拉扯进深渊一般。在这个世道里，想活下去就必须杀人。他跳下床朝门外冲去，隔壁两个刚刚闯进张景林房间的闲汉听到枪声就往外跑， 可是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又是两声枪响，研六元竟然在一分钟之内开枪射杀了五个人，枪声在空气里震荡，向外传播着，像是一声声哀嚎与怒吼。张先生从隔壁屋里走了出来，他凝视着身边的严六元，仿佛要重新认识一下这个少年。张景林知道任小素是个狠人，他甚至知道严六元这些年跟着任小素也是耳濡目染。在学堂里，严六元属于年纪最小的那一批，但年龄大的孩子也不敢惹他，甚至还会害怕他。可谁家13岁的孩子就能开枪杀人了？只见他站在屋门口的血泊里喘息着，神情始终是冷静的，只有看他微微颤抖的手才能发现，原来他也在害怕。小玉姐也从屋子里出来，她一把搂住严六元。 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 刚才明明是严六元站出来救了所有人，可不知道为什么，严六元被小玉姐搂住的时候忽然安心了下来，身上的冰冷渐渐被另一股温暖给驱散开来。枪声是洪亮而清脆的，这一声声枪响把整个集镇都给惊醒了，所有人都走出来看向学堂的方向，只是他们还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明明壁垒的人都已经回到壁垒去了，怎么会有枪声？在流民们的认知中，枪械都是掌握在壁垒大人物们手里的。张景林看着严六元手里的枪便叹息道： 这是任小素留给你的，你下午就是去取这个了。 嗯，我和小玉姐现在就离开集镇，不会拖累你的。 任小素离开集镇的时候曾经脱离过队伍，他确实是去了埋枪的地方，但却不是把枪带走，而是在埋枪的地方做了记号，把枪留给了严六元。他离开时小声给严六元交代过，等他走了就去取枪，一旦遇到无法抗拒的危险时就开枪，然后逃入荒野。他在荒野某处为严六元准备了一个隐秘的山洞，等任小素的事情结束就会去找到他。离开的时候，任小素跟严六元说得很明白，如果那时候小玉姐还在照顾他，那就带着小玉姐一起走，如果小玉姐已经带着钱走了，那就严六元自己躲起来，不要心存侥幸，有风吹草动就直接离开。在任小素看来，天大的事情也没有命重要，有枪傍身总比没有的好。任小素自己也很想带着枪进径山，可相比于自己的安全问题，他觉得还是把枪留给严六元更稳妥一些。只是严六元和任小素都没有想到，严六元刚取到枪便出了事情。这一刻严六元其实并不担心自己，因为他相信任小素为他准备的地方一定很安全，他也相信任小素一定会回来找他的，他担心的是任小素。身具幸运之后的严六元曾多次遭遇反噬，所以他很清楚那些反噬不仅仅是生病。严六元看向径山的方向，眉头紧锁，他知道这一定是任小素出现危险了，而且一定是非常危险。这就是冥冥中的命运，这就是许愿之后反噬的因果。 任小素， 严六元心中郁结，这兄弟俩在危机时刻都很默契的第一时间担心着对方的安全而不是自己的。 小玉姐跟我走。 严六元转身进屋拿了两件衣服就准备朝学堂外面走去，小玉姐也没问去哪儿，揣上地板砖缝里的钱就跟在了后面。不过这时张景林拦住了他，只见张景林叹息道： 现在荒野上不安全，你不用逃了，我来解决吧。 您来解决？ 严六元不知道张景林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说话的时候他还在想挣脱张景林的手臂， 却发现张景林比自己想象中力气要大一些，根本挣脱不动。张景林说道， 狼群已经回到这里了，任小素为你准备的地方可能很隐蔽，却逃脱不了狼群的嗅觉。任小素恐怕也没想到狼群回来的会这么快。 这一刻严六元心中有些疑惑，为何张景林会知道狼群回来了？集镇上明明没人看见狼群啊，一点消息都没有。此时壁垒的闸门缓缓抬起，没多时张景林他们就听到了脚步声，看来这枪声也惊动了壁垒，私人部队的军人出来了。集镇喧哗了起来，这黑夜里的动静让所有流民都爬了起来，纷纷站上街观望学堂方向的动静，甚至还有胆子大的往学堂这边走来。张景林静静地等待着，没多时便有人踹开了学堂的大门。王从阳带着一队私人部队士兵就走了进来，他打量了一下地上躺着的五具尸体，然后看向张景林。这时候枪已经在张景林的手里了。王从阳笑道， 哼，这枪果然是任小素那小子拿走的，我仔细想了很久，这集镇上有机会还有胆子去摸枪的也只有他一个人而已。 张景林和严六元他们都没说话，小玉姐焦急地看向张景林，似乎是担心他无法应对现在的局面。外面王富贵衣服都没穿整齐就跑进来了，看起来非常狼狈，他低三下四地对王从阳笑道， 军爷，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王从阳摇摇头， 没有误会，现在我已经很确定了，王东阳就是任小素杀的。 王富贵一听这话，立马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来，想要塞给王从阳。 您跟王东阳的关系也不怎么样嘛，王东阳是不是任小素杀的，咱们从长计议。 王从阳笑着一把推开王富贵， 你以为我和壁垒里其他人一样见钱眼开吗？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我倒要看看任小素回来跟我怎么解释。 说到这里，被推开的王富贵再次凑上来，结果王从阳拔出了腰间的手枪，顶着王富贵的脑门。 我让你滚远点，知道吗？ 可是忽然间他愣了一下，因为他看到张景林从自己兜里掏出一张证件来。张景林说道， 把这个东西带进壁垒，让罗胖子过来见我。 王从阳惊疑不定地看着张景林，因为张景林的语气实在太过淡定了一些。在这113号壁垒附近，敢直呼罗老板为罗胖子的人，恐怕王从阳从出生到现在也只见过张景林一人。张景林没说这证件是什么东西，王从阳从前就注意过张景林，觉得张景林不一般，但他从来没有深究过。事实上张景林一般不一般跟他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现在不同了，他竟然发现自己卷进了张景林身份之谜中。于是王从阳此时甚至有些不敢去接张景林手中那个红色外皮的证件，那个证件似乎有些年头了，以至于外皮都有些破损。张景林将证件扔给了王从阳， 去吧，把东西给他，他就明白了，这已经不是你能处理的事情了。 你们看好他们。 王从阳对身边的私人部队士兵说道，这事儿让别人跑腿都不合适，必须他亲自回壁垒去找罗老板。但是他又怕自己被忽悠，以王从阳这个人缜密的性格来讲，留下士兵看守张景林和严六元是很有必要的。小玉姐担心地看向张景林， 张先生不会有事吧？ 张景林摆摆手， 放心，不会有事的，他们还不敢把我怎么样。 严六元在旁边低声道， 先生对不起。 如果不是他开枪，张景林就不用暴露自己的身份了。张景林看了他一眼叹息道， 你没有错， 是这个世界不对。而且我还要感谢你，刚才你也是想救我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没有错，是这个世界不对。而且我还要感谢你，刚才你也是想救我呀。 在张景林看来，颜六元并没有做错什么。如果刚才他不开枪，那么小玉姐和颜六元的下场都会很惨，包括他张景林也是一样的。因为张景林现在也不过是个普通的教书先生罢了。颜六元钱财外露了吗？没有。颜六元杀错人了吗？也没有。张景林忽然觉得颜六元在某些方面真的很像任小素，比如像任小素的狠戾，比如任小素面对敌人时的冷酷，比如任小素面对这个世界时的防备之心。以前张景林觉得任小素这样其实不好，但不知道为什么跟任小素接触多了以后，他反倒认为任小素比这世上大多数人更像一个人。这句话好像有点语病，但张景林就是这么想的。集镇上其他流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学堂的围墙并不高，大概就是1.7米左右的土墙，所以有人垫垫脚就能看到里面，结果他们一看就吓了一跳。只见学堂的后院里躺着两具尸体，还有血液不断地从屋子里流淌出来。十多年了，这还是头一次有人在学堂里行凶。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太过古怪，才让颜六元更加担心起任小素的安危来。王从阳快速地朝壁垒里面跑去，他在路上小心翼翼地翻开证件看了一眼，结果赫然看到178序列避难壁垒张景林的字样。顿时间王从阳便倒吸了一口冷气，他从未见过这样的证件。一般正常的证件不该是表明职务与身份吗？甚至还会标上出生日期和照片之类的，增加辨识度。可这个证件不一样，就仿佛大家看到这个证件就该知道这个证件的主人是谁似的。而此时王从阳想起178避难壁垒里失踪了十多年的那个人的传说，便加快了自己的步伐。只不过王从阳的层级还是太低了，他也不确定自己的猜测到底对不对。王从阳没有去找壁垒的管理者，而是直接开车驶向罗兰的住处。事实上大家都很清楚，虽然罗兰的身份只是个商人，但当壁垒真的出了大事时，大家还是找罗兰比较好。而那些壁垒管理者也都默认了这个事实。罗兰的住处处于整个壁垒最中心的地方。王从阳进入壁垒后，光是开车就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这还是夜深人静时，街道上没有行人与车辆的结果。来到罗兰的住处外面，与其说这是个住处，倒不如说是一座巨大的军营。这军营门口便有一块石碑，石碑上有红色的刻字，军事管制区域。门口戒严的团队作战旅军人穿着黑色的作战服，每个人都是荷枪实弹的，随时准备战斗。当王从阳车辆还没靠近，他便看到军营高墙上的探照灯已经打了过来。王从阳在入口处亮出了自己的证件，说道： 我是私人部队王从阳，有急事找罗老板，关于178号避难壁垒的事情。 这一刻王从阳甚至感觉有不下十个枪口都指着自己。门口的财团部队里有人走了过来，情绪仿佛没有波澜。 证件。 私人部队面对庆氏财团的作战部队，天然的便低人一等，所以就算被枪指着，王从阳也不敢说什么。王从阳将自己和张景林的证件都交了上去，而负责检查他们的军人则回到门内，过了十多分钟才重新走出来。 身份无误，准许通过。 这时候军营的大门才终于向王从阳敞开。庆氏财团的武装力量向来是财团中的佼佼者， 纪律严明且作战能力极强。不过以前也没有戒严成现在这样，还是自从出了超凡者刺杀避难壁垒管理者的事情之后，各大财团才提高了戒严等级。结果王聪阳刚进去没多久，整个军营便亮了起来，军营里传出了整齐脚步声发出的轰鸣，军营附近的壁垒居民都被惊醒，他们还不知道军营里发生了什么，可那脚步声分明是作战旅在集结。一辆黑色越野车从壁垒内风驰电掣般驶出，而它的后面还跟着三辆军用卡车，卡车里装载着三个作战班组。 哎，这是要打仗了吗？ 有人从自家窗户里看到这一幕便疑惑道， 庆氏要跟谁开战了？可真要开战也不至于只出动这么点人吧？刚才坐在越野车里的好像是罗老板，这货已经两年没出过军营了，什么事情能惊动他呀？ 可是最震惊的还是王从阳，因为刚刚他看到罗兰接过张景林的证件后便像是火烧屁股一般跳了下来，紧接着整个军营就像是进入战时状态似的，精密的战争机器瞬间发动。这一刻王从阳才确定，张景林可能真的是自己猜测的那个人。如果真是那个人，为何对方会出现在这里？庆氏财团的车队直奔壁垒的闸门，严六元他们站在学堂院子里等待着，他忽然好奇地回头望向张景林， 先生，您在教书以前是干嘛的？ 严六元也明白张先生的身份恐怕大得吓人。张景林笑了笑说道， 哼，是一名军人。 严六元愣了一下，这位张景林先生看起来可和他印象中的军人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不当军人了？ 这个问题让张景林沉默了很久，似乎他自己心中也有困惑。思考了半天后，张景林回答， 因为战争救不了人类。 您要走了吗？ 张景林点点头， 对，塞北还有人在等我。 这时候严六元忽然意识到，之前张景林选任小素做代课老师是真的想让任小素成为极振学堂的新教书先生，因为张景林早就打算走了，就算没有今晚的事情，张景林恐怕也不会在这里待多久。 为什么突然要回塞北呢？ 因为这个世界开始变得不太一样了，我需要和等我的那些人在一起。 塞北有什么？ 严六元追问道，他和任小素还没有去过那种地方，据说那在很西北的地方。严六元回想起有一次张先生在学堂上课时走神，那天张先生看着教室外面的天空说道， 塞北的春天冰雪还未消融，看不见一丝绿意，尽是风沙和黄土，塞北的雪是白茫茫一片的，人类很孤独。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塞北的春天冰雪还未消融，看不见一丝绿意，尽是风沙和黄土，塞北的雪是白茫茫一片的，人类很孤独。 那一瞬间，虽然张先生把塞北描述得很凄冷，但严六元能够感受到张先生对塞北的向往与怀念。现在回想起来，严六元才明白，原来张景林就来自那里。 塞北有什么？有烟抽。等会儿不用害怕，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最后只能老老实实的把我送回178号壁垒去。 嗯。严六元点点头，他心说任小素以后可就没法催他功课了呀。这集镇以后，连教书先生都没了。可这次想到不用上课， 颜六元并没有以往那么高兴了。与此同时，罗兰喘着粗气坐在越野车后排，他打着卫星电话。 喂，张景林出现了。 电话对面的人似乎沉默了一下。 是否已经确定？ 罗兰似乎在征求着对方的意见。 不太确定啊，但如果是真的，我要不要弄死他？这老小子为什么偏偏藏在我的地盘上啊？ 话语中，罗兰好像把张景林当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平日里其他人都觉得罗兰笑眯眯的很好说话一般，但聪明人都知道，这个罗兰和他那个疯子弟弟并没有太大区别，都是脸厚心黑的刽子手。如果颜六元听到罗兰问出来的话，一定会非常替张景林担心。然而卫星电话对面那个人好奇道： 杀了他？ 罗胖子说道： 对呀，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现在应该有很多人得知他还活着的消息了吧？ 对面之人说道： 你觉得如果你现在把他杀了，那178号避难壁垒里的那群沙坯会不会连壁垒都不要了过来杀你？ 罗兰听到这话竟然打了个哆嗦。 我可以做得隐蔽一点。 这天下哪有什么不透风的墙？把他送回178号壁垒去，有人替我们守住塞北，何乐而不为？就算他要死，也不能死在我们庆氏的手里，更不能死在你我的手里。 那万一他有一天…… 那时候再杀他也不迟，现在先让别人头疼去吧。 电话对面的人说道，语气中有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这时候他好像想起什么似的。 啊，对了，我现在就在静山里面，你们那儿是不是有个叫任小素的流民？ 罗兰愣了一下。 啊，那卖药的？ 这次轮到电话对面的人诧异了。 什么卖药的？卖什么药？ 啊，哎，没事。 罗兰心虚地说道。 静山里边有什么发现吗？我前两天才知道，这113号壁垒的老刘竟然偷偷派了一小队私人部队去静山，还是打着护送乐队的旗号想掩人耳目，这实在是太幼稚了。我还挺喜欢那个女歌手的，哎呀，结果这怕不是要死在静山里了。 哦，你说那个女歌手啊，她还没死，所以任小素是个卖药的，洛新宇是歌手，那杨小姐又是谁？ 杨小姐听都没听说过。哎，静山里有发现什么吗？ 我已经快要找到那个灾变前的研究室了，不过哥哥，你就在113号壁垒里安心养老就好了，这些事情不该你来过问。 哦。 罗兰沉默了一下，通常家庭里面都是哥哥说话的分量更重一些，然而这位罗老板除了身体比较重以外，在自己弟弟面前竟是毫无威严。 还有一个问题。 电话里的声音问道： 洛新宇在你们壁垒里成为歌手多久了？ 两年多吧。 那个任小素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好像还有个弟弟。 罗兰解释道，他转头问旁边的王从阳： 哎，那个叫任小素的还有什么亲戚朋友吗？ 哦，这个张景林就是他的朋友。 罗兰愣了一下。 这么巧啊。 那就不要动他弟弟了，反正也就是个流民。 电话里的声音像是渐渐降下了温度。 送走张景林的时候，把你们113壁垒的那个老刘一起送去塞北，这里容不得他了。 罗兰嘀咕道： 哎呀，直接杀了不好吗？送去多麻烦啊。 你照做就是了。 滴的一声，对方挂断了电话。坐在罗兰旁边的王从阳一言不发，他没想到这两兄弟只是一通电话就决定了一个壁垒管理者的生死，这就是财团。此时静山里也已经是黑夜， 庆氏财团的作战部队在挖掘工地附近搭建起了巨大的探照灯，东南西北每个方位都有一个，竟是将这山谷里的城市给照得亮如白昼。财团的作战经验丰富，所以他们很习惯把任何一次任务都当作战争来对待，只是这战争有大有小而已。而战争中最重要的大概就是情报、视野。身穿白西装的年轻人挂掉卫星电话后，笑吟吟地看着面前的刘步和洛新宇。此时距离作战部队与实验体战斗结束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直到这时候刘步和洛新宇才被带到这残破的城市里。 刚才都忘了自我介绍一下， 白西装青年笑道， 我是庆氏的庆枕罗兰的弟弟，很高兴见到你们这两位客人，刘步先生和洛新宇小姐。 刘步和洛新宇双手都被塑胶条锁在身后，这一点都不像是客人。刘步忽然说道， 我刚才说的都是实情，绝对没有隐瞒。许仙楚是超凡者，杨小姐也有重大嫌疑，但是最需要警惕的是那个任小素，我建议您遇到他以后当场击毙。他们来庆山里的目的绝对不单纯，肯定是想侵犯咱们庆氏财团的利益。我跟罗老板很熟的，你千万不要杀我。 庆枕想了想问道， 你们听说过集镇上的那个学堂先生张景林吗？ 刘步愣了一下， 倒是听任小素提起过好几次，您为什么问这个呀？是这个张景林有什么问题吗？那个任小素和张景林非常熟悉，他一定有问题。 这个时候刘步很慌张，几乎是有问必答。平日里财团的成员都犹如绅士般优雅，参加舞会酒会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风度翩翩的，可是现在呢，他们身边伫立着数不清的作战部队军人，这些军人犹如雕塑般静止不动，视野却牢牢地掌握着周围，那优雅的绅士像是忽然亮出獠牙与肌肉一般，那是平日里隐藏在优雅外皮下的本质，凶狠至极。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